两年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 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枯萎，冷风吹，冷风吹，只要有你陪。虫儿飞，花儿睡，衣裳有一对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枯 好 ，I'm okay. You okay? 好，现在我们来报听写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好 ，One， 美观的 ；Two， 便宜的 ；C， 试穿。四，尺码。五，便宜的。六，当然。好，现在的报听写完毕，谢谢大家。关外夜店，烟火绝歌四面，红蓝袖间，谁为我点亮这相思跟雪放不见，去洗一夜，这是可怜雪花味的豪杰，悄然入梦，梦几年醒几年， 往事轻言，有情剑，两手月夜，却不熄灭，听得见，会不会常见，就一脸红对薄才谁来见。我寻你剑，满路日出到迟暮。